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郑恩哲小丑上升四位。 可能我只是个小丑，背负着一个又一个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会心疼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过想象的哀悼。 Top 4， 马春气动下降两位。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过人啦，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过人啦，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 石红运牵手旅行上升两位。 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雨，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 Top 2， 邢文泽老头上升两位。海一帆建安1028保持不变。 我们经历的季节，颤抖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我们虽然无奈却无法更改，在心底看了一眼1028。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30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4，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和您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今天如果您在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的这个告诉大家主题了。今天由女 rapper 驾到挑战新歌声。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位就是喜欢嘻哈的男歌手来做客我们节目， 是 会觉得说玩嘻哈的男生会比较多一些，女歌手真的还蛮少的，就包括在今年特别火的大热的综艺节目当中， 也就只有那么两三位的女生。 对，基本上进到最后大概10几强20几强的时候只有两位了哈。那今天难得一见的，今天来做客挑战新歌上，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今年才刚刚大一的口口。欢迎口口。 Hello， 大家好。其实 我也不是一个 rapper 了，就是比较平时比较喜欢听嘻哈音乐，偶尔也自己会写一点，然后玩一下吧。 嗯，但是看这个打扮，确实觉得哦，很 real。Be real， 然后因为今年夏天过去了之后，我们都变成了嘻哈迷，谁张口什么，哎呀，我们两个没有什么 beef 啦，要不要跟谁 battle 一下了？就会大家都会变成这样，就感觉自己会很流行一些。 嗯， 那像你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会带这种词语进来吗？ 嗯，我是不会，我觉得因为我是学播音的嘛，然后平时还是比较红专政的。嗯、 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口口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嘻哈歌曲哈， 是， 包括自己平时也听的比较多。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为什么》。那话不多说，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嗯，是，除了通过我们的唱吧平台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先声夺人，有请口口带来自己的嘻哈歌曲《为什么》。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口口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即将要带来一首嘻哈歌曲。我觉得这个嘴皮子一定得特别的灵活啊，所以我已经竖起耳朵想听听他都唱了些什么了。口口准备好了吗？嗯，那可以把话筒打开一下。嗯，跟我们再打声招呼，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好的，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让我不能自已，他们说这就是爱情的甜蜜，冬天用你温暖我的手，在路灯下亲我额头，不讲道理的牛根本没有为什么，说喝加冰的可乐，你说你不爱喝酒，西瓜干你拉着手，大街小巷牵着走，无理取闹的脾气都是被你宠的，你说我与生俱来的美丽只属于你呢，反正都不听你的，不是想怎么过，反正时间还有很多，你说答应你别担心，你会安排好的，你想吃饱的时候都是我喂饱的，答应为什么，答应为什么，答应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答应为什么，答应为什么，答应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总是把你猜不透，为什么我感觉总是被你拖着走？每次你撒气的理由，说我是气头。我承认我总是偷懒，洗碗时会叫借口。Oh sorry， 明白我的心 ，baby， 我会说心话。要了我的命，心里再没别的他。是你特别爱，所以才会用力抓，孤独的背影，喜欢他就 say hey 呀，没有没有，我只会跟你走，也会亲吻你额头，牵手牵手，捧在你心里头，对你把情话说开口。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好的， 非常的感谢 Coco 啊，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首，哎，还蛮轻的，我感觉没有那种很绕口的，很认真的在听，但是还蛮轻快的一首歌曲。是，那先请 Coco 回答我们的访谈区，要跟他聊一聊了。其实大家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今天在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说一不二，新朋友来了，而且送出了幸运彩蛋，还有情人节玫瑰， 谢谢。 是，还有好多的新老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在此一并欢迎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走一波666，同样也可以分享和关注我们的活力982。每天下午18点钟，我们都会和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大家会问说，哎，口口是你的昵称，那真名叫什么呢？其实今天有准备一小段的自我介绍，而且还是 rap 版本的，对吗？ 就自己写了一小段吧，就特别害怕说出来像鼠来宝。 我们给你换个那个稍微带点节奏感的， 来，快板准备一下， 试试自己写的，看押不押韵。 好，那我就来了， 准备好就可以了。 好。这个世界太多人都想红，拜托照照镜子，你别做梦。我只学播音，可音乐我不懂，我只爱我所爱的，不跟风。你看了中国有嘻哈为说唱风，我嘴里可没有水词儿，跟你不同。别看我穿的奇怪，上个世纪中，而我只是个孩子，大一新生。什么？你不认识我？好心痛。记住这个名字，我叫吕继通。 嗯，听出来的是播音系的，其实在说 rap 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口齿清晰。 对， 是在今年因为中国有嘻哈大火了以后哈，我也才想说，哎，我可不可以找找自己的嘻哈精神 be real 一下，而且特别有我比较喜欢的 rapper 们，我就会想去说，哎，唱一下他们的歌曲。真的在 KTV 里面点出来的时候发现太难了，唱嘻哈完全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儿。而且可能因为我们三个都学一个专业，你会发现上学的时候教的你的这个根深蒂固，你没办法那么囫囵的去把那个字很快的吞过去，所以当自发的字正腔圆以后，可能嘻哈的那个感觉就有点丢掉了。 是， 那今年才大一，是因为这档综艺节目对嘻哈感兴趣，还是说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 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嘛，一开始接触的歌也是，然后当时特别喜欢法老，然后其实因为我听说法老要去中国有嘻哈嘛，也看了一期，然后但是他被刷下去之后， 很快就被刷下去， 对，心里还是特别难受的，然后后面也不怎么经常看了，然后但是我看到一点就是很开心吧，也然后通过中国有嘻哈，很多人也更了解他了，然后也更热爱他了，我觉得挺欣慰的。 是因为今年嘛被称为中国嘻哈元年，2017年因为一档爆火的综艺，所以带动更多人来关注这样一种音乐类型。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提hip hop 很小众，但现在提起来了之后，我觉得我还蛮欣赏前一段时间盖在我们电台做访问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你怎么来看待就是说这个嘻哈音乐从小众到大众。然后盖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访问，就表明我们是大众。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大众媒体当中来讨论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但其实平常是只关注嘻哈吗？还是说各种音乐类型我都听？ 其实就是都听吧，但是更喜欢听的就是嘻哈音乐，因为接触也比较多，然后个人爱好。 这个时候就要出一个难题了，因为在我旁边呢有两位播音系的学生，一位大四，一位大一，但是呢刚刚有听到说 rap 的这个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想进行一下专业大比拼哈，但因为我们口口是大一新生嘛，所以这个有照顾题目我早就给了，杨帅的题目呢我现在再给他，两个人要先进行一下这个 我先走了 新闻业务播报大比拼一下哈。云云想看一下说，哎，突然从一个说嘻哈的 rapper 然后切换到一个大一新生播音系的学生的一个状态， 看这种反差。 哎，对，因为特别要，我们要不要来先说一段自己比较熟悉的 rap， 比如说你比较喜欢法老的哪一段？ 他那个太快了，我好像还就是 觉得哪一段你自己可以控制得了的。 我就是说一段我之前学校广播站然后比赛的时候我 自己创作的吗？ 自己写的一小段吧。 好。 就可能也不是很成熟了， 没关系，我们来试一下。 你说你会玩，然后是钱包里都是 dollar， 把自己当作狠货，你装的真有典故。我不做这种傻事，先找好自己位置。你根本不会写词，何必要假装懂事？完美呈现传说中的本末倒置。我知道中国有嘻哈让你们认识说唱，如果那个只是爱好，你就别太膨胀。你看看台下这些观众，不是为你疯狂，因为你开始就不 real， 所以我就先唱。我的意向不是为了什么现场，而志向都是为了我的信仰。比只想斗志牵扯都来得牵强。如果文采武略显现在了表面，那些虚假广告就如同在表现。以讹传讹，有种肯定叫做听说，所以别说懂得什么什么平平仄仄。 哦，我会觉得，哎，你很像，就中国有嘻哈有一个女 rapper， 就是跟 VAVA 一起进到前二十强当中的，叫大笑， 啊， 就她有点像， 啊， 对，但她也就是说 那种风格嘛， 对对对，有一点，就她也是属于口齿很清晰的，来， 然后也能说到很快， 对，但其实到二十强当中只有两位了 ，VAVA 是最后进到四强的，大笑可能是很早就淘汰了，但是在众多的女 rapper 当中，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是， 我们都拿男 rapper 标准来要求女 rapper， 那现在立马要切换到晚间新闻模式， 天哪， 来，我们要播一段新闻给大家听。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反差萌。 好， 说来就来， 看一下，欢迎收听晚间新闻。随着国家对于证书市场的大清理，已经累计取消319项职业资格许可认证，一轮轮的取消并没有降温考证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考生对于证书的认识。如今的证书能够直接保证高薪有哪些，一起来看看吧。 哎，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还蛮适合播新闻的，因为有那个厚度在啊， 天生的那种老成的感觉。 怎么样，大家刚刚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要不要疯狂打 call 一下？现在我们火力982的平台上哈，一波666可以走起了。先是 rap 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就还蛮惊艳的。 对， 然后又切换到了这个播报的状态。那我们毕竟是个大一新生嘛，不能提过高的要求。但我觉得从他的嗓音当中提出来，经过四年的磨练和学习之后，相信会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是 大四的老学长，你是要来 rap 还是要你要？要不要用 rap 的部分说一些 rap 的感觉，说一下这一段 可以吗？ 你试试看，我们看能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应该考验他来说那个 rap 的部分，然后我就可以用在青年广播播新闻的那种娱乐范儿来播一播。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哎，你觉得这个就是新闻的话，能把它改成很嘻哈的感觉吗？就比如说，因为刚刚那段，因为其实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阐述说，哎，考证热这件事情，你可以加自己的词啊。 我觉得加上快板可能会比较带感觉。 哎，考证热你怎么看？ 噔噔噔噔噔噔噔。 待会儿我们就要被嘻哈歌手围攻了，怎么能把我们跟快板混为一谈呢？ 这个毕竟还是新闻嘛，然后 对 我们还是要很正红专正的面对新闻的。 好了好了，我们只玩到这里哈，不要太夸张。 对， 我们继续回到你的学生生活当中，因为也才大一嘛，现在就是说从一个高中生转变为一个大学生，我们也是北京青年广播，有很多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了解当代的大学生年轻人他们是怎么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那现在刚进入大学校园之后，你觉得说哎有什么不一样不同，或者说有什么新鲜感，或者说不适应的地方？ 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跟很多人都有同一个想法，就是说啊，我上大学我要好好学习，我要每节课都好好认真听课记笔记。 现实呢？ 现实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 吓我一跳。我从来没有去过教室。 没有，那倒 有 点 可怕， 吓死我。 问一下大四的老学长， 好， 那你大一呢，你就是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鸿鹄壮志？ 有啊，我大学四年都是这样的， 从来没进过图书馆。 我怎么感觉自己被坑了？就是其实前两年可能进去的少，偶尔进去可能就是打印点材料，但是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真的会安静下来进去看看书之类的。 嗯，也可能就是接下来有就是接下来的人生还有求学。 对，因为不同的阶段嘛，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可能课比较多，所以就会上上课，然后课余的时间 为什么去图书馆别给自己圆，有老师在听节目是吗？ 对对对。 是，哎，那有特别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你是在天津上大学，家是在天津吗？ 不是，家是在山东的。 哦，那离得也还好，但是就是会有一来的话很不适应很想家的状况吗？ 我倒还没有，因为我就是还一直挺 从小就想飞出去。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妈就是我本来艺考的时候是想考省内的学校的，我妈妈跟我说你不要考省内的学校，你就出去跳多远走多远。 哇， 你这个和很多家长相反， 对，就是 对， 家长都会拼命的留在身边， 对， 但是妈妈会希望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对，我妈特别就是希望我也自己去闯一闯吧。 是，但是能感觉出来哈，口口是一个非常活泼和外向，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的孩子。 是， 包括进了大学之后，刚刚也有说参加过校园广播台的面试，以及各种各样的校内校外的活动，包括来我们节目也是因为参加一次比赛的契机。哎，那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嘻哈的这个部分的展示，所以大家也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包括你歌词当中也会写到说是中国有嘻哈让这个音乐类型大热，会问你很多让你啼笑皆非的问题吗？就比如类似于我刚刚会问你说你平常就是哎 beef hey homie 给我打个 ho 什么之类的这种。 对对，然后有吧，我朋友就跟我说哎你那个中国有嘻哈你最喜欢谁啊？我说 我说虽然我挺喜欢的，但是我只是喜欢听歌，我没怎么看过这个节目。 是， 然后他说啊，你喜欢嘻哈，为什么就不看这个节目呢？就像就是我有一个是朋友嘛，然后他是东北人，我说哎，你给我喊个麦。他说哎，我不会喊麦。 学播音的就要喊麦吗？ 对，他说我是东北人，我就喊麦嘛。 然后再问一下，你是内蒙古的吗？哎，呼个麦。哦，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是山东的嘛，然后他们就问我， 你们大葱卷煎饼吗？ 啊、对，他们说你是不是每天都是煎饼卷大葱？我说鲁菜有很多色系，就菜系嘛，然后不一定每天都吃这个。 我觉得Coco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的恰当。 他的困扰还蛮多的。 对，我们有一些地域的偏见，会直接牵扯到，比如说像音乐类型的一些偏见，其实都是相通的。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没有来过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师歌者，十佳歌手，他们当中有一位包希林同学，他是内蒙古的，然后他就特别一本正经的跟我们说：“师姐，你知道吗？我们那边是骑马上学的，我们高考要考射箭的。”然后虽然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我就很认真的问他，我说：“啊，真的吗？你们那边现在还这样？” 太天真了。 他说：“从来没有过这样，好吗？什么叫现在？” 就所有人都觉得内蒙的，一听到就是骑马射箭这一类的。 是，那平常呢也比较喜欢听嘻哈音乐，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过，说也比较喜欢听其他类型的音乐。那比较欣赏的歌手有哪些呢？ 就是我其实还挺极端的，要么就走那种特别狂、特别张扬的歌，然后要么就喜欢听特别温柔的歌，对。然后平时特别喜欢听一些老歌吧，然后就是 你说完老歌我心头一紧，因为他说完老歌我心想说蔡健雅不是我那个年代的吗？现在已经被归为老歌了，那蔡琴被你们称为奶奶级别歌、 没有，反正就是比较有 经典 歌 曲吧， 对，经典一点的，对， 比较喜欢的是这一首达尔文，这也是今天 Coco 跟我们分享的自己的私藏音乐歌单。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自责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最近 真的反差还蛮大的，就没有想到这是你会比较喜欢的歌。深夜当中会有很多就类似于像手机里面存这种就是特别催泪的歌， 算是很文艺的一首歌曲啊。 那就不禁让我们对你的大学生活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就是说平常你都喜欢干些什么呢？ 其实我平常就喜欢自己听听歌，然后或者是我喜欢玩滑板。 滑板， 对，我喜欢玩滑板。 对，特别是今天来的时候真的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因为我就看着一个打扮得很嘻哈，然后穿着一个大袄的姑娘，然后突然手拎着一个滑板，你好， 拿这个巨大的滑板。 你从哪来的？我从天津来的。你从天津滑滑板过来的？ 没有没有，难道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就是一定要带着，即使从天津过来也就要带着自己的滑板，然后 觉得比较方便吧，可能。 那你难道是从南站一路滑过来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下了地铁。 对，下了地铁滑过来的。 哇，挺酷的。 对，多大的时候开始玩的呢？ 从我初二吧。 我觉得 初二年级 这个东西很考验平衡感的。我自从上了就踩上去的那一瞬间摔了一个大马趴以后，就再也不想踩上去。 这还要不怕摔跤吧？ 是。 其实小时候很多男生，就比如我就会想拥有一个滑板，觉得玩起来很酷，但其实 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 对，但其实发现没有那么容易，还挺难的，真的摔多了几次就放弃了。 而且你在学校当中也是会经常，比如说去吃饭、去图书馆，你不去图书馆，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又被黑了一下， 去那个上课的教室的时候啊，什么都会滑滑板嘛。 对对对， 那你就没有办法跟你同行的同学们一起走了，因为你比较快啊。 不，我那个滑板是长板，它特别长， 可以带人吗？ 对，我会让我的朋友就是坐在前面。 好，极限是几个人？ 坐在前面， 我和我 啊，极限就两个人。 对对对 对，让他盘腿，然后坐在前面，然后抓 着 前面。对，我站着，然后带着他走， 就相当于那个人是个货物。 对对对对，在上面就跟放书包一样， 去快递的时候也那样。 我刚想说，因为在校园里真的。那可能你们那个年代没有，我们 什么我们年代 我们这个年代就流行在校园里有滑滑板或者是骑那个代步车去取快递，就是你可能就走了个20米，他就都回来了那种，就特别快，就在校园里飞驰而过，特别酷。 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啊，真的美丽的校园当中，然后有一个翩翩少年滑着滑板，然后前面还带了一个，就 真的就感觉这就是校园里该有的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真的 是。那平常呢，你是比较宅还是说一点也闲不住，一定要都出去玩的那种？ 都有吧，有时候会特别宅，就想一天都在睡觉，一天都不足不出户，然后吃饭都订外卖。但是有的时候吧，又特别想，比如我今天化了一个很好看的妆，就一定要出去逛， 一定要看看。 对， 我有这种心态。 今天化了美美的妆。 你知道，女孩子真的有这种心态，就因为如果我今天要上节目，我带着妆，晚上我如果直接回家，我就觉得糟蹋了，今天就来上个节目，我画得这么美，我一定要给别人看一看。 真的好像所有女孩子都有这种心态。 那男生不会有吗？比如说你今天抓了个头发，但是你今天没有抓，就有的时候杨山是为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抓个头发来的。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比较小的梗，就是我戴了隐形眼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就不用再在那个一定要看3D 的。 对对对，否则就会说今天白戴这个眼镜了。 小心机啊都透露出来了。那今天Coco来呢，也是有跟我们分享一支 MV， 虽然他自己提到过说不是很关注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但是今天给我们推荐这支 MV 也是我在中国有嘻哈节目当中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这也是王嘉尔和盖一起合作的一首叫做 Popular， 我们来听听看。 What up shall we day Watch I like a diamond. You feel like a nigga, feel like a Fabio. Fighting, watch I like a diamond. Girl, call me Stanley. 听到的站立，这样的 tempo 随便怎么 rap 都好听。都关掉手机，挂上耳机 ，BDR。反正我今天晚上出门只想要有 ready body。出门就想睡，刚喝完海鲜队，打个电话麦后面说昨天也喝太醉。That's real， 听了但我从来不觉得累。从电视想不起来昨天晚上 drink 是哪位。I don't care about the sea， 反正一切都是 me。车里放着 radio， 我手里拿着人民币。开着无人的街区，我没有任何的压力，只有不安全感是你给我唯一的差距。我叫你加勒比，也给我画个。 过流星，我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万里无云，我球里加了冰，夜空划过流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的双眼看得清。You can't give me like feeling like a Fabio Fighting what you like it, what you say. Oh Lord, oh Lord, don't you really feel blessed. We trapped in this house so long, but now I feel blessed. I pick tools like big balls, we say no. Spit fire like flame tools, then burn it up. Oh, 从以前我不过是其中的我， 非中的我， 就我一起也没什么不敢说， 非不敢说。 无论没戏喷来喷去无所谓， 无所谓。 路线变来变去，问你累不累 ？All you care about is not the news, it's me. I'm so with my crew, all they feel for me.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They try to kill my fire, now I'm falling in. 这把游戏还没 win, we gon' kill this fun. 谁说我们没有？看看这是中国吧。中国游戏还没 win, we gon' kill this fun. 谁说我们没有？看看这是中国吧。You can't give me like a feeling like you're here. What's down to what I get diamond? Put your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手。Hands up, yeah. Let's go, bro.Show it up! Ay, ay! Break it up, break it! Guy Jackson, what up? With the young blood, the Chinese vibe was good! Death Row!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是音乐爱好者口 口。 刚刚有介绍自己的大名，不过他更习惯我们叫他口口。那今天呢，其实口口有准备一段话要给我们讲，而且因为今天准备的这首歌曲哈，他决定最后清唱给我们听。而且刚刚他跟我们说，如果没有讲这个故事的话，觉得好像自己就没有来这一趟一样，这应该是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忆。那口口你可以开始了，你的故事还有你的歌。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然后他有一个演讲的环节，然后在那个演讲的环节的时候呢，我当时大家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我有我的 LED 屏，我的 PPT 还有我的背景音乐，然后我站上去的一瞬间，我说所有东西都不要了，不要给我开我的背景音乐，不要放我的 PPT， 因为我觉得我有些话要说，如果我觉得我没有说出来，我好像就没有参加过这个比赛。我希望就是姐姐能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的样子。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 ，Coco 之前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哇，跟现在差别就真的还挺大的。 对， 我们再切换回现在，但是真的是一个很清秀、很清秀的，我很喜欢这种很干净的长相。切换回现在，哇，能对上号吗？大家？ 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哇，一个女生这样好酷啊。然后我在那个比赛的时候，我准备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我希望和每一个女生一样，就站在那儿穿着漂亮的裙子，穿着高跟鞋，然后站在大家面前展示最美的自己。但是我有一个师姐跟我说，她说吕继彤你不能这样，她说因为你在大家眼里你就是一个酷酷的形象，所以你要穿西装，你要把头发弄成背头，这样的话才有看点，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哦，你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的外表，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的性格，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热爱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也想换掉我最后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并不能表达我的故事。我想换的那首歌叫我想，但是它是一个改编版的，所以我只能清唱。那首歌给我带来了很多。我有一个舍友，我给他唱过这首歌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也正是因为那句话让我觉得 我要开始变得像个女孩。他跟我说那句话叫Coco， 我觉得你不要做一个像男孩子一样的女孩子，你要做一个酷酷的女孩子。所以这首歌想唱给大家听。 我好喜欢这句话呀，就是没有人可以定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你自己。谁说酷酷的类型就不可以穿裙子，或者说谁说就打扮成男孩的就一定要穿西装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女孩子，我爱我自己，我就爱我自己原来的样子。今天呢 Coco 也是临时决定要换掉自己最后演唱的这首歌曲，那清唱，我们相信因为有感情在，所以你可以把它唱得更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你可以开始了。 我想要带着你到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 Look，我不想做个征战四方的小宝王，只在你身边每天都做你的小太阳，把双眼涂上色料在你身上做个记号，我的嗓音沙哑带着基调在你耳边环绕，聚魂在你隔壁那么帅气引你注意，跟炒盘辣椒鸡之后让你成我 VIP， 想知道你的100分会拼给什么人，想知道你内心的完美到底有几分，一生只会遇到许多过客、yeah，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曾经你也是男人海中的一个，谢谢你尊重我的选择。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尊重了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要谢谢的人很多，谢谢我的舍友让我走过了那段我不知道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定位，然后谢谢我爸爸妈妈，无论我是什么样的形象，他依旧觉得我是他们心中那个最可爱的小女孩。也谢谢我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可能我真的不是那么优秀，而且我给自己的定位从来不是一个女 rapper， 是一个喜欢说唱的人。但是我希望无论以后我怎么样，我希望下次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能穿着那个漂亮的礼服，我没有帅气的外表，但是你们依然喜欢我。 谢谢，谢谢Coco，真的很喜欢你刚刚的这一段讲述。可能这是我们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以来最感动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就是我这个样子。包括你现在才18岁，才大一，你需要什么角色定位啊？就你想要是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子，你想要穿西装就穿西装，想要穿裙子就穿裙子，这是你的自由， 去尝试无限的可能。 对，未来对你来讲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就是一个翩翩的少年。也非常感谢Coco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待会儿希望你在路上滑滑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是有空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来做客。好，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接下来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们明天18点同一时间北京青年广播和您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曲想送给 Coco， 这是来自许巍的少年，偏偏少年做什么都可以。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雪起草场，仰 样的幸福少有。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们年少。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Oh,